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斌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。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，家政、营养、健康，让您生活舒心，饮食放心，起居安心。 老公，天气这么好，出去转转吧。 行啊，去哪儿好呢？ 听说京西野三坡有一座七彩艺术小镇，特别炫，还特别有文艺气息。 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镇出发吧。 车在江湖开，哪能不刮蹭？ 用乐车帮 APP 4S 店钣金喷漆低至68折，70大品牌，3000家 4S 店，维修保养在线预定，任你选。 厉害了，我的乐车帮， 千万车主的选择，乐车帮 APP。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第三届山野菜采摘节欢乐来袭，蕨菜、曲麻菜、金针、山咸菜、山韭花、哈拉海等21种山野菜等你来采摘，还有阿斯哈图石林的惊心动魄，达里诺尔湖畔的碧海银滩，沙地云山的苍翠挺拔，乌兰布统大草原的多姿多彩。这个夏天，让我们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来一场美丽而神秘的原生态之旅吧。 这个夏天 ，OFO 小黄车倾力打造顶级视听盛宴。7月2号，工体厂 OFO 青睐北京演唱会，孙燕姿、张韶涵、戴佩妮、飞儿乐团、王心凌、徐怀钰、黄子佼，99元等你来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969音乐留声机，宇阳陪你听经典。 朋友啊朋友，你可曾记起了我？如果你却承受不幸，请你告诉我。朋友啊朋友，你可曾记起 我们的大中国呀，好大的一个家，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，我们的大中国呀，好大的一个家，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他。 走到哪里，969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Hello， 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宇阳，陪你听歌。你觉得你的睡眠健康吗？ 根据研究就显示哈，在睡眠前的半个小时，很大一部分的人都会看电子产品、手机，也有一部分朋友是看纸质的东西，但内容其实是一模一样的。那看电子产品的朋友呢，睡眠质量当然也会明显下降，深睡眠会减少。所以在这里呢，经典969也不建议我们睡眠前看电子产品，包括手提电脑，甚至是电视也要少看哦。希望你也有一个充足的睡眠，这样你才能够帮助我们第二天更加有精神，你说对吗？大家在听歌的同时，也欢迎你在新浪微博找到宇阳33，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关注经典969，找到我们。 不去苦闷散，不去，为何我心一片空虚？感情已失去，一切都失去，满腔恨愁不可消除。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？为何我的心不会死？明白到爱失去，一切都不对，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？爱已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。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？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？情意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？ 开启全新一天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，提出将完善油气管网公平接入机制，油气干线管道省内和省际管网均向第三方市场主体公平开放。据国资委消息，2016年中央企业投入扶贫资金27.18亿元，比2015年资金投入量翻了一番，实施各类扶贫项目1984个，惠及贫困人口15.3万人。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日前表示，要求各地加快推进，确保到2018年底基本完成全国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任务。连接北京到河北霸州的京霸铁路日前正式开工建设。京霸铁路不仅是京九客运专线的重要组成，未来也是连接北京新机场和雄安新区的重要铁路快速通道。

去，于是慢慢的唱你从来未曾听懂的旋律，用我悲伤的声音轻轻的敲我依然无法释怀的情， 听经典音乐，享自在生活。我是周传雄，敬请关注北京 FM 969。 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，所以我明白

神在脚边，愿将欢笑声归于苦痛那一面，悲也好，喜也好，每天找到新发现，让着风吹呀吹，尽管给我两考验。 用心体会，记录生活，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。九六九看微博。嗨，你好，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。中国新闻网发表，近日山东一个高校公开校园情侣拥吻照片一事引发了热议，有学生认为学校的做法有点偏激，不敢谈恋爱了。也有家长认为在公共场所尺度大的行为就该曝光。日前校方回应称，设置曝光台有教育部文件可依，还将继续。那这事儿你怎么看？来看网友评论。宁静致远2017说，大学生情侣热吻属于私人行为，但是表现在公共场所影响不好，而学校给予曝光有学校的苦衷和意图，只是方式欠妥，两者呢都需要理解和克制，毕竟校园需要的是一个健康安静的教育环境。王慧玲 Lavender 说，不让好好谈恋爱，然后毕业之后又被逼着结婚，这种事情有必要立规怎么谈恋爱吗？同学之间，特别是男女友谊，弥足珍贵，应当珍惜，更加应该懂得保护。特别是在校期间，都不应该成为他人的笑料。所以，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学会吸收正能量，才会有利于个人自身的发展和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。继续刷新微博，长江日报发表，近日安徽淮南的秦师傅啊，发现停在小区的爱车车窗被砸了，车里呢多出了400块钱和一张字条。上面写着，尊敬的车主，本人一时犯浑把您的爱车砸了，第一次干，请求不要报警，现在身上就这400块，您先拿着修车吧。括号还有，我做生意赔了，想偷点本钱，但是砸完就后悔了。那遇到这样的小偷，你会原谅吗？来看网友评论。风景说，遇到这样的小偷我不会报警，因为人家承认是在情绪失控的时候，谁还没有失控的时候呢？可以理解。再说人家多少还是把身上仅有的400块钱作为赔偿费放在了车里，说明改正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。那如果是我遇上这种情况，我会选择原谅，只要这个人花点钱买点教训，反省自己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嘛。至于修车费，就当自己做好事善捐咯。尔伦说，砸人家车窗行窃是犯罪行为，他真的有悔意就应当到当地的公安部门投案自首，配合公安部门调查，听候公安部门依法处理。车主遇到这个情况啊，不应该息事宁人，而应当选择向公安部门报案。后悔药本没有，但这个消息却上演了一曲后悔药，你信还是不信呢？对此还是要慎言。基于这样的人有悔改之意，而且还留下了身上仅有的人民币作为后悔的赔偿，良知告诉自己悔不该砸吗？还是应该依法报警，审问清楚是不是恶作剧，是不是故意而为之呢？爱生活，爱微博，我是主播雨阳，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，听听资讯，听听歌。 西桥云自遥，想你当年和风微摆的一角，木雕流金岁月涟漪，七年前风雨，因为我今生挥毫只为你，遇到 打湿了眼眶，年年已经盼归堂，最怕不觉泪已拆两行。我在人间彷徨，寻不到你的天堂，东拼西尽放，恨不能遗忘。又是青云雨声，这句寄到你身旁，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。轻悄然空灵，声声催天雨，卷卷心事说给自己听。月影重重，烟火几重，烛花儿红，红尘旧梦梦断都成空。雨打湿了眼眶，年年已经归堂，最怕不觉泪已拆两行。我在人间彷徨，寻不到你的天堂，东拼西尽放，恨不能遗忘。又是青云雨声，这句寄到你身旁，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。在人间彷徨，寻不到你的天堂，东拼西尽放，恨不能遗忘。又是青云雨声，这句寄到你身旁，把你最爱的歌来轻。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有人问，27岁才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是不是已经太晚了？因为接下来要面临的就是结婚生子，好像一切都来不及了。而我见过40岁从实习生开始工作，也见过50岁还熬夜看书考试的，甚至还有60岁才开始拿笔学画画的。人生确实有很多事情会迟到，但如果你想做，一切都来得及。 何苦要上青天，不如温柔

可不要这么样，徘徊在目光内，你会察觉到我根本寂寞难耐。即使千多百个身影曾在梦境外，我又吻过你，这毕竟并没存在。人声车声开始消过世，无声挣扎有过情感奴隶，是我多么的想他，但我偏偏只得无尽叹慰。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，无奈你我各有角色范围，就算在寂寞梦内超出好友关系，唯在暗里爱你暗里着迷，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，共我道别吧，别让空虚使我越轨。是千多百个心愿曾在梦境外，我又吻过你，这毕竟并没存在。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，无声挣扎有个情感奴隶，是我多么的想他，但我偏偏只得无尽叹慰。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，无奈你我各有角色范围，就算在寂寞梦内超出好友关系，唯在暗里爱你暗里着迷，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，共我道别吧，别让空虚使我越轨。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，无奈你我各有角色范围，就算在寂寞梦内超出好友关系，唯在暗里爱你暗里着迷，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，共我道别吧，就让空虚把我摧毁。

时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，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。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。毕竟相爱一场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取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想退出要趁早，我没有非到老，我可以不问甘蔗，继续为爱操劳，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。若有情太难了，想别恋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爱与执子怎样的说法，都能成为在这样的爱情里看见的是我们的软弱。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想退出要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我可以不问甘蔗，继续为爱操劳，冷眼睛看着你的骄傲。若有情太难了，想别恋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

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，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有天线， 有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， 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 各自纠结，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 这份欢乐也送给最孤独的夜，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 在。

记者从北京铁路局获悉，端午小长假期间，北京铁路局计划增开旅客列车37.5对，预计全局累计发送旅客440万人，日均110万人，同比增加12.8万人，增长3%。景点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高考临近，教育部近日与各省区市签订2017年高考安全责任书。责任书强调，各地要做到高校招生信息实公开，不得出台含有违规点招录取和降低标准违规录取考生的地方政策。近日，人社部正式公布了2017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，西药和中成药部分共收载药品2535个，较2009年版的目录增幅约15.4%。近日，有网站发布了一份有关2017年应届毕业生求职情况的调查报告。数据显示，2017年应届毕业生实际签约平均月薪为4014元，较去年下降751元。 沉默，沉默。 只要我是我。 蔡淳佳即将推出的全新大碟首播同名推荐歌曲《我是我》，将蔡淳佳的蜕变表露无遗。蔡淳佳在这首歌曲当中传达了现代女性的自我独立，她观察到现代人往往因为社会规范、从众压力、媒体刻意煽动等等力量，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顺从与附和，久而久之忘了展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，也不敢表达自我真实的想法。与其这样戴着面具活着，不如让别人看见真实的自己。伪装和遮掩不会让我们成长，顺从和附和只会让现实扭曲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继续来听到钟镇涛，让一切随风。

最终双方都会醒，到那一天将必听到知己笑声到永远。 喜欢文玩的朋友要注意了，第九届文玩及珠宝展将于本周五至下周一在三元桥老国展举办，届时将有百名文玩工艺大师到场，汇聚各类文玩精品、紫砂壶艺、青金松石等，欢迎免费参观。 北京 FM 969，天天三幺五，我倡议，你承诺，企业诚信宣言，诚信从你我做起。 大家好，我是易捷度假连锁酒店的 CEO 施怀礼，在此我郑重承诺，作为酒店度假产品品牌，我们杜绝所有欺客宰客行为，一切以满足客户需求和客户体验出发，还消费者一个轻松愉悦的度假空间。 大家好，我是西时区票务平台的创始人李明伟，我承诺西时区平台售出的所有演出票、赛事票、电影票100%保真，出现任何问题，平台将先行赔付。西时区让消费者放心购票。 我是一呼一生创始人马海平，一呼一生向用户郑重承诺，一分钟挂上专家号，一呼一生以便捷连接人与医疗服务，让人们健康幸福为使命，做到一键预约专家。

事。除了爱我一无所有，牵着你的手一路到白头，拥有你我才明白真正的富有，从今以后我更快乐自由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，车舞飞扬。 夏季来临，雨水频繁，空气潮湿，车子里也免不了潮潮的。有什么办法可以除去湿气呢？一般来说，车厢里的原装物件在出厂前或多或少地考虑到了防霉的问题，因此在潮湿气候下，霉变的往往都是一些车厢里的杂物，例如座椅下的抹布，遗留在手套箱里的饼干盒，甚至是后备箱里几个月没有洗过的脏球鞋。因此应该坚决将这些卫生黑点清除车厢，防止产生霉变，进而出现异味污染车厢。后备箱是大家比较容易疏忽的地方，许多人喜欢将一些洗车工具及杂物堆在里面，尤其是放置备胎的地方更容易藏污纳垢，积聚的水汽极易流到凹槽的备胎处，长时间不使用，该部分的钣金以及换胎工具就会生锈，最终蔓延至整个底盘部分。因此后备箱内最好不要堆放不必要的杂物。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，汽车空调不仅能够调节车厢的温度，还能够有效去除车厢内的湿气。利用空调的这个用途，我们可以定期有意识地打开汽车空调，降低车厢湿度，避免霉菌在车厢内滋生。如果爱车长时间没有使用空调，汽车水箱冷凝器表面会覆盖大量的尘土和杂物，这都会使车辆产生水温高和空调制冷效果差等问题，会导致空调电子扇长时间工作，容易损坏空调，建议清洁水箱冷凝器表面。而当空调风道和蒸发器表面尘土和杂质过多时，就容易发生霉变，在天气转暖的情况下滋生大量细菌，此时开空调就会发现有异味出现。因此在使用空调前，除了清洗水箱冷凝器表面，还要对空调系统进行清洁除菌，更换空调滤芯。今天969，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汽车厨师是一个细节满满的活，保养尽在每一天。

初夏一如青春，对于青春怀着一颗干净而不杂铅华的心，夜游再好不过了。对于初夏，怀着梦怀着记忆去感受，再理想不过了。这个元首时而喧嚣时而简默，何时坦诚何时逐梦，静下心来怀念初夏，心会给你答案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对于初夏的记忆不必刻骨铭心，只是从你眸中掠过的一伞蒲公英足矣，足以让你感恩。 注定是无尽的犹豫。 却不知该如何收回我的情意，不能说出的故事，一场美丽的相遇，直到你对我说你心里已被人占据。的沉醉，就让我永远都学不会离别。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